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棒儿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先来关注一组展览信息。跟进中国当代艺术自主性研究展正在今日美术馆展出，展览打破了惯有的群展思维模式，在同一主题之下，以具有代表性的当代艺术家的艺术梳理为线索，展开了对中国当代艺术自主性的研究与探讨。杜华和他的繁花世界正在孔庙国子监博物馆展出，展览共展出杜华40多幅精品力作，是杜华女士近几年创作的繁花系列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依赖自然结构及其真实质感的再现，突出抽象的自主形式和重要性，从而完成了自身传统向绘画语言现代性的转换。展览将持续到本月23号。弃用为上文房艺术与文人生活特展正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展出，展览分为笔墨纸砚与雅士清赏5个单元，精选了文房四谱等馆藏古籍文献，以及178件民间收藏文房精品。展览将持续到3月18号。虚拟现实艺术他曾经来过玉红个展正在798林冠画廊展出，这是著名女艺术家玉红第一次将自己的艺术语言带入虚拟现实世界之中，参观者将经历4个场景，追随一名女性角色的年华流转。再来关注一组和旅游有关的信息。红灯笼、恭贺新禧等代表喜庆的饰品已经开始悬挂在地坛公园之内，来迎接第33届地坛春节文化庙会。北京地坛庙会始办于1985年，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32届。春节逛地坛庙会是京城老百姓沿袭多年的习俗，今年的会期为2月16号到20号。逛胡同的时候，不少人都特别爱看老胡同砖墙上精美的老砖雕，而今东城又出现了3条新的砖雕一条街，3条街根据所处的位置不同各具特色。位于崇外的瓷器口主打京味儿，修建起的砖雕墙全是老北京生活图景。体育馆西路上的砖雕突出的是冬奥场景，幸福大街上的砖雕则主要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里屯文化周正在举行，将持续到本月21号。本次文化周主要有3大主题，分别为摄影作品展、体验式文化讲座与创意文化市集。在文化周的活动当中，人气最高的无疑是创意文化市集。本周末，来自三里屯地区的特色店铺将为参与文化周的现场观众提供各种创意小礼品和文化纪念品。密云将环绕城市周边再建4座大型公园，规划建设4园2带，打造特色湿地公园带，为市民提供更多的休闲娱乐、放松身心的好去处。从昨天开始，中国和阿联酋正式成为互免签证国家，中国公民持有效的中国普通护照就可以在阿联酋停留不超过30天。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14点04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高空槽过境，槽后有弱冷空气南下，受其影响，中午之前天空是阴沉，而且云量比较多的。午后是逐渐的转晴，同时呢，地面有2、3兼4级的北风，扩散条件比较好，能见度也是逐渐的提升。今天呢是39的最后一天，近期气温较前期有所回升，同时呢昼夜温差加大，早晚依然是比较寒冷的，防寒保暖依然是主题。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偏北风2、3兼4级，最高气温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0下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接下来马上进入住在876，今天我们把客厅玩个底儿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有多大，有多大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其实说把客厅玩个底儿掉好像不太合适。 是的， 应该玩个通透 也不合适。 怎么说呢，反正就是变着花样的把这客厅给捯饬捯饬 来。 哎，捯饬捯饬。 是的是的。 因为客厅确实对于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是是是。 而且一般来讲啊，客厅都是一个家里边最大的那块地儿。一般来讲、对不对，你们家大那就算了。 没有客厅的算了。 那就是大开间嘛，是吧？ 因为在上周的周三的节目当中就曾经跟大家说过，因为看到一个统计嘛，就是说在客厅的时间一般因为平时在家的时间是十个小时，在客厅的时间要超过三个小时。 对。 所以呢你想，对呀，所以客厅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地方。你想比如说看电视啊，会客呀，包括看书，包括跟家人一起聊天等等，都是在客厅当中。 对，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确实现在因为这个房价啊稍微高一点，是吧？这个大家买房子呢可能买不了那么硕大的，比如买个160-170平的，200平300平的那无所谓了。您可以有好多屋子分别都干什么，设计的特好， 更强， 对不对？台球案子呀、什么都可以。这有的可能我只能买个70-80平的啊，里边呢而且现在就是特别新潮的那种户型是什么呢，80多平的大一居。 对。 一个大客厅，一个大卧室，没了。所以你在客厅里边你得安插好多好多的功能区。所以今天这咱们就聊一聊怎么把这客厅捯饬的更舒服更合理啊。还是要跟大家打一声招呼啊。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您正在收听的是2018年的全新的节目，在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到3点钟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跟您一块儿聊一聊您家的事儿。今天我们请来的也是我们非常漂亮的，我们这所有嘉宾里边最漂亮的一位啊，北京亚美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设计总监Red House 的空间设计的创始人，北京木兰花语女设计师木兰会的发起人王艳红。艳红，欢迎艳红。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上次在节目当中大概说了说功能区，也就是客厅的色彩搭配。 对。 艳红说了一些思路，我觉得特别好。而且我也从中受益匪浅。比如我特别不喜欢的这种灰色。黑色。我都觉得天哪，显得太压抑了。 不敢用。 对。但是后来艳红一说这个百搭颜色。 哎呦。 当时我就崩溃了。然后他说你看它可以跟什么色彩什么色彩，蓝色呀什么这呢。然后包括你的小靠枕啊，用不同的颜色一搭配。当时我脑子规划出来整个的感觉还很温暖。 还是挺有情景代入感。 是的是的是的。 就准备再买一套房子就按照那么装了。是吧。加油。我看好你啊。哎，今天咱们也有一个小小的互动话题。刚刚花花也说了，咱们现在可能在客厅里边待的时间还真的蛮多的。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不太注意。真的不注意啊。今天咱们就来回顾一下，您算一算您一天当中在客厅里边待的时间有多长，咱们统计统计。好吧，大家这个可以把您在客厅里边待着这时长，告诉我们啊，发送到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在平时你的工作当中，因为你也要给人设计嘛，有没有就让你觉得哇、好有趣或者好奇怪，他要专门在客厅设置个这么个区域的有吗？ 嗯，肯定是有的，特别是我的客户大多都是属于那种他需要个性张扬的才会找设计师，嗯，都希望自己的家与众不同一些，所以会有这样或那样，咱不能说为奇怪，只能说是个性的一个空间需求。 嗯嗯，哎，我就拿我来说啊， 嗯， 我现在是房子比较小，厅呢也不大，大概有个20平左右，也就这么大， 可以了， 可以了， 可以了。 啊，反正我没觉得大啊，确实是没觉得大。 那你东西太多， 确实是这样。而且它兼具的功能性太多。 嗯， 先说餐厅，也在客厅的那个环境里边， 就相当于是连体的。 哎， 对， 它没有单独的一个屋子是做餐厅的。餐厅在那里边，我们的视听室基本上也是在客厅的位置。 嗯， 因为家里边只有一台电视，就是在客厅摆着。 嗯， 包括我们的会客室，那就不用说了，也在那儿。 嗯， 平时我爱人做瑜伽。也算是一部分的健身功能区吧，也在那个地方。 嗯， 平时我们家狗狗在外边遛完了，在那边的玩耍区、娱乐区、 茶几区域， 哎，亲狗区也是在那边。所以你看，5个区域在我们家小小的一个20平米的客厅里边。 嗯， 现在其实功能的就是区域的划分真的不明显，除了跟餐厅有一定的区分之外，其他的真的不明显。 嗯， 那个沙发的利用率啊，我觉得比床的利用率高多了。 对，小被子， 哎，什么都有， 尤其是躺在沙发上盖着小被子看个片儿， 哎呀，爽极了。哎，你看，这就是我的情况。我想，估计有不少的朋友都是我这种情况。 嗯，是这样的， 是不是？ 嗯，因为客厅不光是兼具一个会客功能，大多时候是要兼具咱们的放松、打盹儿、游戏、跟家人的沟通这种多功能的一个区域。 嗯， 特别是当你一睁眼了以后，你在卧室待的时间真的没有客厅时间长啊。你要睡的时候可能是时间长一点，但是睁眼以后你在床上再赖，你赖半小时啊，也就是可以了。剩下时间可能就在客厅里打转，或者打盹儿，接着补觉啊，这种可能性都比较大。 对， 像您说的那个，你们家餐厅区域还比较明显。 嗯， 现在很多的人家可能客厅、餐厅真就是融为一体啊，也许他有的时候都会弱化这个功能了。 嗯， 就客厅里头，也许我没有沙发，但是我把餐桌功能要更强大一些。就像上期我有提到，像我的一些闺蜜经常上我们家做的是餐厅区域啊，因为餐桌上能吃能喝嘛，这样的话更方便。 嗯， 所以呢，说这一块的功能可能融合性会更强一些。 嗯， 像您家可能有宠物，别人家可能有孩子。 嗯， 这个客厅要实现这种游戏区域的功能， 嗯， 也是会非常强大的。 嗯，对，如果要是有可能的话，就比如说啊，小胖他们家这个户型，比如说两室一厅的这样的房子， 嗯， 有可能。比如说我在找艳红设计的时候，我可能还要跟他再继续沟通。 嗯， 比如说我希望客厅当中除了现有这些功能之外， 嗯， 第一呢，我可能要在我客厅的落地玻璃那儿再有一个功能区，我是要晾衣服的。 嗯 嗯 啊，但是它不能太占空间。 嗯， 另外呢，我两个卧室肯定都是要住人的，一个呢是我们夫妻俩住。 嗯， 另外一个屋呢可能是父母要住。 嗯， 但是呢我们没有书房。 嗯， 也许在这个功能区里头要有一块地方，我要看书或者写东西时， 有个读书角。 对，或者说我能有个放电脑啊等等这么一个地方。 嗯， 然后另外如果再有可能的话，能不能再给我再加一个小吧台， 哎， 放点小酒， 哎， 情趣，我没事跟我爱人一块儿坐个吧凳，在那儿喝点小酒，聊个天也 OK 呀。 嗯， 那你想这些功能都加在那里，我天啊，有可能吗？ 空间有限，其实思维无限，每个人的功能需求，不管你有多大的房子，其实你最终都觉得，哎呦，房子少买了一间。 哎， 当然你说我还希望更大， 哎， 那可能是那只是梦想。但是说，哎呀，我少买了一间，这是咱们经常体会的。 哎， 说我们，哎，当初要是再努一下，或者怎么样，我再买大一点好了。 就是，别给他太大压力。 哎呀，所以下一步就是我这个两居换三居是都这个， 没错，这是必行，啊， 过年送自己的礼物吧。 啊。这有点猛。哎， 嗯， 但是说到大啊， 嗯， 大当然好，就是你可以设计的更丰富一些。 嗯， 你可以在里边容纳的这个功能性更多一些。 嗯， 但是大呀，啊， 我有些朋友的客厅是挺大的，但是设计的不好，一进去空， 嗯， 你就一吆喝啊，你说麻烦坐得了吗？还带回声的，麻烦坐得了吗？麻烦坐得了，麻烦坐得了，带回音的。 你说的是广场 吗？哎，真的，他客厅硕大无比， 那说明他 房子确实大， 对吧？ 房子确实150多平， 哎呀呀呀！ 但是他那150多平的大概也就是个2居或3居，也不是把那个分的特别区域特别明显，但是就是客厅特别大，而且像你说的，他的餐厅不明显，就是你一开门就哗一个大客厅， 嗯， 你跺一下脚还带颤的，就那种，就有回音，所以我就觉得这就属于没布置好。 嗯， 我觉得我以我的意见啊，就是小的房子，比如说我的空间不大，但是你通过设计能让它感觉出来大了。 嗯， 大的房子你通过你的设计要感觉出来它小，你就别感觉那么空旷，因为我觉得太空旷的地方人待着不舒服。 嗯， 就是不聚气嘛，我们所说的不聚气嘛。 对， 就跟我们睡就是卧室，我们要求它挑高别太高。 嗯， 你天天跟睡着一哇睡一山洞似的，那可能安全感不足。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就是设计的问题。 嗯， 对不对？ 其实每个这个区域划分呢，大家就是在第一时间要想到就是这个房间的我一个中心点，就是它如何，这个中心是什么呢？就是不是说我要做个电视墙啊，我这一块怎么装饰它，而是想我这个客厅要满足我内心最主要的一个功能，围绕这个功能区咱们来去设计它。然后在设计过程中呢，就是怎么避免空旷这个问题呢？就是把这个空间装饰得更丰满一些。其实我觉得咱们可以模仿一些美式家庭的一种空间的这种家具摆放，因为咱们中国人这些年呢，就是装修过程中经常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摆客厅的时候经常想到的是，哎，我得买一组沙发，有电视柜，然后什么餐厅得有 餐桌、餐椅、餐边柜， 什么什么这些，什么电视，这些我都要配齐了，但买那一板样板间，或者是家居卖场，就这种感觉， 是 完全没有生活气息，而不会从你的客厅看出这个家的主人的他的个人爱好，然后工作的类型，然后家庭成员的这种属性，你所有看不着，是没有个性的一个空间。那这个家装的那就是样板间，而不是家了。所以是一个好的装修，应该是最体现这个家的家主人的品味的。就一进去的时候，看这是夏明的家，这是王维的家，不可能说到了王维家看的这是王耀红的家，那就是按我兴趣去喜好来装的了。 常来呗。 这个呢，就是所以说咱们在装修的时候一定要想到，就是我真正想要什么，我要体现什么。这就咱们家里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亮点。装的时候呢，就比如说可能王维老师我爱喝个小酒，品着红酒看着书，这是我的最大兴趣。电视不电视啊，无所谓，因为在家里我更希望的是不看电视，多跟家人沟通一下，聊聊天，跟孩子共同做做手工，玩一会儿啊，更多的享受天伦之乐啊，这可能是王维老师一个爱好。但夏明呢，可能在家里我更希望我能多跟我的宠物小泰迪多玩一会儿，然后呢我能在我的舒适的沙发上打个盹儿，盖着我的小被子啊，看着我的大片儿，然后昏昏欲睡，那这就是不同的啊。那从这种功能性上，咱们在设计家庭家具的选择和色彩搭配上，功能的这种选择都会有不同。 哎呀，真的， 这些呢是咱们最先要想明白的，跟你的设计师要沟通清楚的地方。 不同的客厅，不同的人生啊。 但是刚才艳红说的这个特别对，因为主人的需求是什么，这个要跟设计师沟通好。还有一部分人是这样，就是沟通好，同时他可能还会说，比如说夏明说，我们现在还没孩子，但是未来什么什么能不能怎么怎么样，有可能吧， 有可能 也会有这种想法要跟设计师去沟通。 其实很多的中国人习惯性的是未雨绸缪，他想到的不是说我近几年要怎么样，是可能5年后10年后很多未知性的东西他要把它归纳进来，都想一步做到位。其实我觉得这个 完全没必要，不是很难，是可以做到，但是你后期你会发现你会浪费了很多空间。 嗯 啊，有很多功能一年365天只为那一两天用的，我就丧失了我360天的一个使用的方便性，这是完全没必要的。 嗯， 还有就是咱们的空间可以把家具更多功能化，你的家具可以通过后期的一个调整，就根据这家庭成员的变化来调整呀。 是的，是的，是的， 啊，特别是咱们家里的这种生活场景也可以在不停的变化。比如说咱们家里头没有客人来的时候，我的家具摆放，家庭选用的沙发可以是那种组合式的多功能的这种的。你把这个沙发的平时的摆放按自己家庭成员程度，可能说平时我只是跟比如像咱们就像夏明就只是和老婆二人世界， 嗯， 那我这个沙发是不是可以对坐这种形式，我们俩人平时都是躺在沙发上卧在沙发上，但来了朋友我可以把它变成围合式的，也可以变成一字形的，把中间的空场空出来，让大家活动空间更大，这种呢就是增加了很多可能性啊。但来了亲戚朋友的情况下，我俩居室爸妈已经住一间，我跟爱人已经住一间，那怎么办呢？那这沙发是否可以又一对在一起，又变成一个双人床， 嗯， 啊，这种呢就是说给自己家里头多一些可能性， 嗯， 这样的话可能会更舒服一些， 也 更有趣，根据家里的这种不同时间和女主人的心情咱们调剂一下，也有不一样的感觉， 包括两室一厅的房子，其中一间可能他们夫妻两个人住，另外一间其实也可以先当书房，先当书房，然后有一个可抽拉的那种沙发，平时的时候那就可以坐嘛，两人的那种，如果要是家里有人来，哎，再把它打开也还是一个双人床，也 OK，其实这样的话空间利用率更高，因为现在特别流行的是卧室小但是客厅大， 对， 还现在很流行，但是我觉得也对，因为你在卧室其实也就休息一下嘛，你不像过去，说来朋友了没地儿来 上床， 请床上坐，对， 但是我有好多同事都是属于那种特别有洁癖的那种， 嗯， 就是因为房子都不大，但是特别有洁癖，没地儿坐了，刚说一屁股要坐在床上，等会儿我给你铺块布坐这样子，哎，等会儿我先把这个那沙发先铺上你再坐啊， 想起我大学同学 啊，也有这样的，是吧？ 哎 呀，你说的那个是就是在这个卧室待的时间其实有限，或者说清醒的时间在卧室待的时间 有限， 对， 大多数清醒的时间在家里边基本上可能客厅居多，但真的有特例哦，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风筝飘带啊，家里房子不小啊，来听听啊，我客厅也就待半个小时，我起居室待2个小时，我厨房待1.5个小时，我卧室待10个小时，视听室和书房分日期啊，分日期各待2个小时。 嗯， 后来又补了，哦，对，我还要在别人的卧室起腻半个小时。 嗯，对，可以理解，但是我就归着包堆算了一下，平均算下来，他每天在家里待的时间超过了15个小时， 挺好， 是吧？ 挺好，属绝对属于宅女了， 是， 是不是？嗯，我就喜欢这样的。周六日一般我也这样，就是在家里边待的时间会非常长。 其实我要是你的话，就应该跟艳红说，就是客厅我主要就是小气，但是我喜欢做饭，我希望我的厨房要认真弄一下。 哦，哎，我当时是这样的， 对吧？ 厨房和沙发是我两个最用心的地方。 你看， 因为我沙发是当床来选的。 嗯，啊， 我不是说了吗？我在那儿连着躺了一个月嘛。 沙发床， 就是我就说，哎呀，这个我躺那儿要舒服，所以原来有一段时间真的是经常在沙发上就睡了，后来觉得不好。我还是应该把这个功能稍微的划分的清楚一些，睡觉还是应该踏踏实实的，对对对对对。所以现在甭管多晚，基本上都会去床上。但是我这个确实是在客厅待的时间是比较长的。今天也跟大家聊一聊，您在客厅一般都待多长时间啊？因为今天我们要把这个客厅进行一个功能的区域划分。刚刚我们讲了一下，要因人而异嘛。 对。 每个人他可能需求的点不一样，所以我们设计的重点也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里边是不是有一个方法是可以大家去借鉴的？比如说我原来看的一个文章，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我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一段广告回来，咱们接着在住在八七六一块聊一聊您的客厅的这个功能区域的划分啊。今天呢，咱们也来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您在客厅大概每天得待多长时间呢？平时有的朋友可能说的，我平时工作日在客厅待的时间可能挺短的啊，回到家可能七八点钟了，八九点钟了，基本上就看一会儿电视，互动一下，刷一刷手机，可能就上床了。 对， 那这不具备普遍性。咱们就说周六日，比如说我在家里的时候，嗯，这一天我基本上都在家中度过的时候，您客厅里边分配大概多长时间呢？啊，都干点什么呢？啊，到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咱们一块儿来聊一聊这个客厅。我们请来的是艳红，欢迎艳红。 主持人好，大家听众朋友们好。 嗯，刚刚咱们说到了，就是要以人为本。 对， 对不对？就是 主要是看你想要什么。 哎，是的，嗯， 对，每个家庭的它需求不一样，可能大家常说的这几点，什么会客呀、休闲呀，什么什么各种情趣，这个都是一种共性的，其实还有一些个性的。 对， 啊，其实刚才夏明有提到，他们家在选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是沙发，我要选舒服的，因为他要大时间大。多数时间在上面度过，但这个呢是肯定是装修时候是夏明为主导， 对，他们家精装修的改变不了， 就是家具能主导。 但是呢，就是家具呢，其实装修除了硬装还有软装这块嘛，就家具配饰不就属于软装，如果这一方面我跟他夏明的妻子现在不是特别不认识的啊，如果我们是认识的然后又比较熟的情况下，那装修时候或者买家具的时候，我会给他爱人一个提议的，为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搞了，为了能让夏明多去厨房做美食，不要在沙发上起腻，沙发一定要买硬一点的，或者是把它长长的舒服的长沙发换成单人沙发， 纯木的， 中式的。 得亏你们不认识，真的，哎，那多不舒服呀！那 没有说不舒服的问题，只是说减少了你在沙发上不健康的这种生活状态啊，引导你更健康的去做一些美食啊，做一些家务啊，遛遛小狗啊， 这些也干的 啊。但是你一旦躺下，再让你起来，是不是 很 费劲呢？ 啊，这是有点啊，是有点，是有点。 所以这一个家的装修，谁来去做主导的时候很重要。如果想完成你自己的这个内心需求，一定要多跟你家的装修设计师多沟通，打好关系啊。 是这样的，因为我不说嘛，就是我的同事有人就是属于那种我喜欢装修，别人都烦我没问题，别人都嫌麻烦我也没问题，我自己有想法，我可以跑市场然后去买建材， OK 啊，没问题啊，找了很多书籍，看了很多公号 啊，从人那借鉴了很多，然后真是跑遍了四九城，最后装修完了，然后我们去参观就觉得什么呀这是，但是人家一片苦心，但是有设计师的说真心话，感觉是不一样，就是它的功能区，它的色彩搭配，它的实用性，都是不一样。 其实您刚才提到的说满四九城的跑的时候，他不是在为自己的功能和内心想要的忙活，他是为了一些其实那些基本常识类的东西就交给专业人士好了。您跑它干嘛呢？有人帮你去做比较啊，你要是找了一个专业的装修公司，人专业公司就帮你选好了市场上高中低档有哪些性价比的产品，直接推荐给您就好了。您还干嘛满世界去自己去淘换，自己去比较？人家天天在装这房子，都知道哪些产品好用，哪些产品不好用，你还非一一试一试，把那些错误全走一遍，再自己再得出结论。你这一辈子能装几套房呢？ 所以你看，我们2018年的新节目就是这个节目嘛， 嗯， 对不对？就是跟您聊一聊，可能您可能忽略的事儿，对不对？而且呢，现在说到这个，咱们还回到客厅的这个功能划分啊，以不同的人来讲，好，现在其实有的人是有这样的意识的，就是说我知道应该以哪个为重，比如说我看书，那可能客厅可能更偏向于像书房， 对， 甚至有很多的叔叔阿姨，他们都比如尤其是叔叔，喜欢写毛笔 字， 所以你看有的那个老人家的客厅啊，那可真不像客厅，什么沙发根本没有，就一大案大桌子，画画写字全在那边，后边一排的全部摆的书，就是这就是客厅，然后也摆一电视，这跟原来的我们的这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但是现在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啊，我总觉得大家现在有点就太简单化的把它功能性的划分了一下，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比如说这一点是餐区，那好吧，我都摆餐桌呀，这个餐椅呀，这个呀， 对呀， 他用家具来解决功能性的划分，就是我这边要干什么，好吧，我就摆个这样的家具，那就是这个区域了，但其实有的时候当你凑在一块儿，你会觉得乱，而且特别用的不舒服， 功能重复性特别多， 哎，是是是是是， 这就是空间的一个浪费了。 对， 其实说，当你知道自己内心想要什么的时候，你再逐一去做减法的选家具，可能会更好一些这样的话，咱们也选来的家具会更实用，而不是说我为了买什么而买什么，我为了买沙发而买了一堆一加二加三什么摆在那儿，突然发现家里的沙发只有那三人沙发经常躺，剩下那两个是空的。 对对对。 这个的问题就是说，那如果当初就知道咱们只会坐在那三人沙发上，那一加二为什么要买它呢？其实这个就是咱们在选家具之前要更多的想到的。 好好好，哎，那接下来再问问艳红一些更具体的问题。那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公号都会说，比如说晒，我老公一般都标题党。我老公什么花很少的钱装的，哎呀，岳父岳母极为生气，但装了之后根本就不愿意出来，就类似这种，然后进去一看，哎，装的还真的是挺好，包括底下跟帖吐槽全都是你们家户型图有吗？其实我想人家要看户型图的意思就是看看你这个大小跟我们家那像不像，如果像我就照着你这来，类似这种，那你觉得这种可有借鉴性吗？ 其实呢，我觉得他只能借鉴一种，就是感觉啊，就这种风格感觉是我喜欢的，但实际上你在跟设计师沟通以后，你会发现你提供了很多东西，最后你装完了也你自己这个家你也很喜欢，你再回过头去看跟你当初提供的图片真的是南辕北辙。为什么呢？因为是你只是喜欢他家装出来那种和谐性，并不是说真的我要到他们家来克隆一个，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人就说，哎呀，我们家有栋楼里头有一个邻居，请了一个很知名的设计师，很有经验，给他们家装得非常好，我们俩家户型一模一样，我照搬就得了吗？ 结果撞完了，真是差强人意，这种情况非常多。 嗯 啊，其实因为我们家就是很明显的例子。 哟，不是你们家还照搬呢？ 不是 我照搬， 照搬他们家 啊。 因为我们家呢，就是我买那房子以后呢，就是后来我们家就几乎像样板间一样的，就售楼的物业的经常有要买同户型，就会带到我们家来看。 这是知名设计师的房子。 嗯，主要是他们觉得我们的户型可能改完了会比原户型看起来更舒服一些。带去看完了以后呢，我楼上的和楼下的，真的给我们家做的，我开始不知道是入住了上邻居家串门时候，突然发现哇，顶子一样的呀，这个家具也一样的，然后有的连灯都一样的。但是后来就是后来突然他们发现，哦，你为什么这还会比我们多一个这个小细节？我就告诉他为什么，说哦，这一块没学来，当时没注意，哦，那一块没有，为什么？其实他只能是学个大概，他不知道为什么我要会那么做。有很多的点，比如说我们家客房和客厅之间我开了一个窗子，我楼下的呢他所有的都学了，就那个窗子没有学。但后来他就问说，哎，你这为什么开窗呢？我说因为这样会更难为通透促进空气流通啊，到夏天又几乎都不开空调的啊，从那客房正好北风嘛吹过来，这个夏天客厅特别舒服。哦，他已经装完了，他就问工人，我现在能开窗了吗？工人说来不及了。 嗯， 就类似这种小点吧。所以说去学的时候，人家要是要户型图那种的是非常专业，就是至少他要知道户型合不合适啊。还有就是我说您家庭成员一样吗？你怎么去学？ 生活习惯也不一样。 对呀，你都就说是家庭成员结构都一样，都是三代五口， 就是， 那也是功能需求不一样的。 对 啊， 您这是要过别人的生活吗？对不对？ 对对对， 哎，真是哈，啊。好，来看看大家的啊。姨说了，说我老公啊，这跟我有点像，在客厅待的时间特长，下班周末的时候他就特喜欢一边看着电视一边睡觉啊，还喜欢睡沙发。没电视，电视一关人醒了，哎，干嘛？我还看着呢。哦，打开没声睡不着。 很多男士都是 这 样 的。 就比如说你想明年又要世界杯了，那很多人都就在沙发上晕，对吧？你第二天得上班，然后你又不可能说我跟哥们儿出去看球去了，或者说我叫哥们儿到家来看球，这又不方便，所以只能自己在沙发上一边睡一边看，那这个是常态。 对，这种家庭我就建议女主人在买门的时候一定要看看它的密封条好不好， 隔音效果。 对， 哦，好好好。 美美姐也说了，说我们家呢是自建的别墅啊，我每天待的时间最长的不是客厅，是厨房啊，所以呢我老公就给我弄了一个35平的大厨房。哦呦，太羡慕了，真的。哎呦，我现在厨房最大的问题就是那些买来的炊具摆不下了。看着很多想买的东西，真的，我有一段时间想学着做那个西餐。我就买了一本那个西餐的那个类似于叫什么，反正就是非常顶级的教材。前面跟我说，您得准备这些东西，最基础的先从锅开始。你知道得有多少锅吗？17口锅。 哎呀， 就是不同的，因为它要有煎的，有大的小的，小的，还有那个深的锅什么的，就是17个。说我的妈呀，这17个放在哪儿啊？根本没地方。现在我们家的就基本上是不太用的就开始往床底下塞了，经常用的会摆上来，而且你还有很多新的设备，比如说刚买的面条机呀，刚更新的这个豆浆机呀，刚弄的那这个破壁机呀什么的，就这些机也齁了大的，你也在那边也占地方，所以我就特别希望能够弄一个厨房巨大的地儿，能够把我那些炊具，就像法国的有一些乡村的那些家庭里边， 灶台上面挂一圈锅， 他们把那锅全部挂在上面，我就觉得那看着就是一种享受。 其实那么挂，除了一个是说它可能更加利用空间，还有一个就是它方便取用。 是是是， 因为咱们很多的，您发现家里有很多小家电，多功能的家电买完了以后不怎么用嘛。其实不是它不好用，是你不好往外拿，每回拿完了再收纳回去很麻烦，这是最大的问题。所以在这些的功能上呢，你家 如果找设计师，如果你是真的咱们从客厅跳到厨房去了，就是说你要是经常做饭的一个人，你找设计师一定要找一个会做饭的。 嗯， 这很关键。 哦， 因为我经常看到就是有的人家的设计师给一个给人家设计的橱柜的，他的调料栏在右侧。 哦， 就说明他是不怎么， 可能人家左撇子呢。 啊，这也有可能， 是不是？ 那、设计师是左撇子， 对 啊、有可能。 好好好，嗯，但是我不知道梅梅姐，您家这么大的厨房，是不是您的操作台是在中心区？ 嗯， 如果是在的话，那利用率就更大了。 嗯， 还是挺好的。然后在操作台底下多安点各种柜子呀、抽屉呀，放的东西就更全了。 嗯， 如果设计的不好，你会发现35平米的厨房它只用5平米。 嗯。没错没错， 这种现象很常见。 是是是、 当然咱们再说回客厅啊， 嗯， 就是现在还有很多人就类似于说，哎，这不是承重墙打了啊，那个墙我要给它改，往平移等等这种、但是咱们不说拆墙的事儿、有很多人呢为了显得他的客厅更大，因为现在很多房子设计，比如说客厅它的玻璃都是落地的，对吧， 对、 俗称的落地大皮梨，但是呢很多人就说了，哎，阳台的这个跟客厅中间的这个墙，我是应该就是让它打开的、还是应该我中间还是应该弄个拉门啊、还是什么，就怕冬天冷吗？你建议呢？ 其实是如果客厅空间不大的，我建议是打开，如果怕冬天冷，你可以把窗更换一下，因为更换窗以后它解决隔音啊、保暖的性能都会比较好一些，而且也通过一些装修技术手段，比如说给阳台做保温墙、内保温墙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当然说我这客厅本身就挺大的了，我可以把这区域隔离出来，阳台去作为他用，比如说咱们晾晒一下衣物啊，做个储物啊，或者是说我阳台上可以很情趣的种点花花草草啊，这都是很好的。所以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 嗯，好吧，啊，咱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为咱们还有这我们的节目呢，就长时间的陪伴着各位。有的朋友说了，说哟，木木闹说了，哟，新节目是这个2018年的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住在876，咱们聊的就是家里边的这点事儿。 欢迎大家常来玩啊！ 对，常来玩啊，常来做客。 对，我们家房子忽大忽小的， 看您的需求定了， 是 不 是 啊？你看风筝飘带也说了，说买东西一定要先扔，哦。哦，对对对，先决定扔东西是这意思啊，先决定扔东西，扔了再买，空间维持技术，这叫、 这才是过日子的人。 我们也是这样 啊，你也是。 哎，就上周六的时候，周六、周六、五、周日，我们俩在那儿打扫卫生，就发现有好多不用的那些电器，有的甚至还是新的呢。然后我老婆就说，那就挂在那个二手的那个网站上去卖吧。不知道卖出去没有啊，这不清楚，反正有好多，我说呀，这旧的卖也卖不出去，咱就扔吧，还挺可惜的，觉得哟，扔了多可惜啊，刚扔下去就没了，哎，觉得我们觉得还挺高兴的，至少能够为别人服务，我觉得还挺好啊。好好好，谢谢各位跟我们的互动，也谢谢艳红今天的分享，谢谢艳红， 谢谢大家， 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是开心茶馆，明天见了。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5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5粮液股份的好酒是1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5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之前1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1块钱坐在电话前是